正在我国访问的刚果共和国卫生和人口部长向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呈现了礼物。礼物是刚果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团长、卫生和人口部长贾格林·利迪亚·米格罗27号转交给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金永南同志的。